谁都知双手可紧扣，不依不舍的背后，这个信念有多温柔。从害怕会被拥有，直到气力不够，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扣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休，也没有。 难听万种，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我相思梦，他催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国务院国资委举行创新体制机制增强企业活力媒体通气会，以增强活力和提高效率为中心，大力推动国有企业体制机制创新的情况。中国央行连续第10个交易日不开展逆回购，今日无逆回购到期，当日零投放零回笼。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近日表示，印度尼西亚将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。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，英国2019年3月出现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为25%，而英国央行则要等到英国脱欧后才会再次提高利率。2019年度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已开始，并持续到11月30日。在此期间，本市城乡居民可到户籍地或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。北京市首家全功能公共法律服务站通州区梨园镇公共法律服务站9月3日正式启动运行。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提出在内地长远发展及建设性方案，拓展创意产业，并配合内地政策加强业界发展，特别是大湾区的政策方向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慢慢的爱心在黑暗中。

欢迎回来，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晨曦。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带给你一点自在的时光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被誉为经典之作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，电影《廊桥遗梦》的主题曲，改编自73年前一首蓝调音乐 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。 那么现在就将这首传世之作送给大家。 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.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.

发布于2018年12月。虽然时隔至今，但是其轻快的节奏、舒适的曲调，让它依然作为经典老歌出现在各种音乐特辑当中。OK， 这首好听的英文歌曲《思念》。

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 去看孤单，去留在一念之间，空留惊鸿成长叹，谁输会失去时间，谁为我独守孤单，自古一笑为红颜，人去情还在人间，爱的钱谁还在身边，